因为睇到， 哎， 好， 第三节翻嚟啦，啱啱喺度讲紧。讲紧啊，啲问紧啊，阿清哥，喂，你而家即系讲真，好多行业咧，人哋睇好嗰面嘅，哇，清哥你而家住，哇，又住边度啊？点啊？即系睇到你嘅成就， 好似个老板嘅啲， 系啦，啲老板啲成就，佢艰苦嗰阵时咧，啲人就唔知嘅。咁我哋不如我哋俾啲报反，俾即系早期嘅报纸档系唔系好似而家咁噶嘛？ 睇下早期嘅报纸档同而家报纸档， 以前真系报纸档，冇第二样嘢卖嘅。 以前真系报纸档嚟噶嘛？ 系啊， 真系报纸档啊，报纸档。嚟噶嘛，冇乜都冇噶嘛。 哇！呢个报纸档都比较厚喎，南国电影都冇嘅。以前南国电影好出名噶嘛，大佬呢啲话春秋咁耐，武侠春秋咁耐噶咯。 嗯， 好，再去 呢个系咩？喺尖沙咀嘅， 系啊， 呢啲已经系 尖沙咀 新咗啲。 嗱，你睇下以前卖报纸几惨，系咪先？系咪膝头哥高过攞油彩度？ 系啊，冇错。 咁你谂下个髋关节几受影响个麒麟胶？系啊， 因为佢啲人系劈钱落嚟系嘅，劈一蚊咁啊，喺旁边报纸度。你 真系卖报纸嗰啲人真系好冇礼貌，好似俾乞衣咁啊抌落嚟嘅，真系。好，再去。 嗱，你真系一啲报纸档，完全系报纸档。 啲佢喂清哥呢啲算系咩牌咧？又唔系靠墙啊，唔系成，都使唔使攞牌嘅咧？ 呢个而家呢套图片嘅时候咧，呢啲应该系冇牌嘅。 嗯，呢啲冇牌嘅。 冇牌，咁佢有个位霸咗喺度啊。 嗯， 咁嗰啲又唔同意俾佢咁喺度用个方法嚟到做咯。 即系但系咁样。 喂，但系呢个唔似系报反，似有啲江湖人士啲臭肺嘅，即 系啱啱帮啱啱 衫， 啱啱帮老豆睇， 帮住睇档嗰啲嚟嘅。系再去 啊！ 哇，呢个 即系呢啲真系 呢啲船咪摆地摊啦，地摊。 以前啲人揾食易啊嘛，即系好话唔好听，唔会有。 我哋试过有啲地摊咧，有啲布摊，简单到咧就即系咧开档嘅时候咧，攞啲白布纸啦。就铺咗喺度，跟住就将啲报纸，即系白报纸系冇印出嚟。 即系走鬼档， 唔系走鬼档，佢都喺嗰度成日就铺咗，就摆喺面头咁成咁。我哋叫摆地摊。 嗱，佢而家咪有啲嘢，我哋叫佢纸阵啦，佢咪集住啲报纸嘅。我记得以前好多好多啲报纸送俾你哋一条条胶咁俾你嚟集报纸嘅。 南华早报 系咯， 嗰啲已经后期噶啦， 后期咗， 因为嗰 啲水晶胶嗰啲咯， 水晶胶啊咁啊打个名出嚟。 系 呢啲系新啲啦，已经有 有 遮有挡啦 喺度。睇下下边啦， 落雨唔怕啦，已经。 嗯， 系啊。 话呢啲乜都有得卖啦，已经。 呢个系环球嗰边嘅，环球大厦嗰个电车路嗰度。 系咯，环球大厦嗰度下边咯。 冇错。 啊，呢啲乜都有啦。 乜都有啊，真系舒舒服服啦，呢啲话唔好听已经。 我初初认为咧，烟仔啊，同埋呢啲火机啊，同埋纸巾咧，系方便啊，去做咗个 service 嘅。 唔系噶， 唔系噶。 嗯，唔系噶。 呢个咧，呢个咧就攞命啦。最即系71啦，真系连订报纸都一订喎，原来有张卡噶喎，可能 系啊系啊，而家平啲噶嘛， 系啊， 而家都仲有噶， 唔知嗰阵时卖六蚊份，嗰阵时话五蚊份嘅喎，喺 嗰时就系啦，七日嗰时就会抢报摊嘅生意都 系啦，哇，佢仲减一蚊送纸巾， 落雨都唔怕啦，有晒遮挡，有晒嘢啦， 佢 哇。 哇！呢、這个 呢啲啊，真系以前啲人咧，真系个个都揸住份报纸嘅吓，等巴士又揸。 唔系佢仲好投入添啊！ 唔系，其实以前冇乜娱乐嘛， 系冇娱乐，唔系娱乐系嗰个资讯啊，某方面 系咯，佢唔系啦，你电视唔系个个有噶嘛， 系啊，唔系个个有啦， 即系系咪先？ 大气电波， 你睇头先相你都睇到，即系第一睇到啲人嗰个生活啦，报纸档变化啦，系咪？喂，我攞可能拆廿零三十份纸，搵、个地方铺喺度。卖完之后，我可以赚到一两蚊一日，我已经够生活啦。咁样 一两蚊就几廿蚊个月噶啦。 系啊， 你打份工咧，几廿蚊 啫嘛。咁样够生活啦。跟住一路就系话喂，你其实报纸档真系纯粹卖报纸杂志嘅，乜都冇嘅。咁而家一路发展到喂，有逢顶有嘢，哇，有个胶帘喺侧边遮住，打风落雨唔怕淋雨咁样。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系乜都冇噶嘛，一打风落雨你要走佬噶嘛。 诶，咁啊要问阿清哥啦， 你新鲜嘢， 大家就睇到佢。喂，我而家见到好似好风光，佢边个挨嗰阵时，通常啲人睇唔到人挨嘅时候咧，睇到人风光。咁你嗰阵时做报纸，会打风都要卖报纸噶，仲要 系啊，年终冇啊， 仲要贵一倍噶嘛，打风报 啊？点解咁？打风都要开档咧，其实呢个报纸咧就系一早 预订咗嘅， 系 预咗印咗出嚟嘅， 系 即系报馆嘅使命就系即系年终无休嘅， 即系我哋打风都要派报纸一样， 打风都要做嘅。咁就嚟讲，咁变咗嚟讲，你个货攞咗嚟啦，你要去做，即系除非真系成日都尽量去卖啊销售。咁有时候咧真系，咦打风咧会贵少少，或者系或者甚至乎咁样，咁嗰啲谅解嘅。因为你已经系唔多啦，咁嗰个年代即系好奇特。咁头先见到最早期咧就好简单嘅，我哋做地摊、或者铺块胶布咁啊，胶佬好值钱，攞啲白报纸啊，或者攞块咁嘅布啊铺住喺度，咁啊摆喺报纸喺度销售，踎喺度啊张凳仔，咁、最早期嘅，因为好简单啊，买啲报纸杂志乜都冇嘅， 系净系报纸啫嘛， 系啦，咁亦都可以谋生嘅。咁嗰个从事个行业咧，嗰五十年代咧就离唔开就多数新移民或者啱啱落嚟嗰段时间、人浮于事，咁、有个报纸档做下咁都好啦，有啲烂面胎搵两餐又成，乜都唔识啦。咁亦都同一样嘢，后期咧，咁亦都有啲有报纸做，就社会福利处咧就会安排你去做报纸，嗰啲嘅印刷。 社会福利处安排你做报纸， 系啦，就 嗰啲医生可以噶嘛？ 唔系嗰啲比较系冇乜工作能力啦，譬如系轻度嘅 伤残 啦，或者系点成啦，咁就会俾一个位置你卖报纸啊，小贩牌，好多小贩啊，咁报纸牌都系其中一种啊。 系， 因为小贩牌你自己谋生啊，咁所以个小贩牌咧，早期叫印刷。印刷牌，咁就即系唔需要审查噶啦，一定要俾佢希望谋生。 即系报纸牌同小贩牌其实系分开两样嚟嘅。 系嗱，其实小贩牌、报纸牌都系小贩牌嘅。咁但系报纸牌就指定你卖报纸。 系 咁小贩就好广阔噶啦，有啲卖乜 有流动咯。 咁所以我哋叫固定报纸牌。咁喺有报纸牌出现之前咧，都系自己搵个地方去卖嘅啫， 唔使攞牌嘅， 唔使攞牌嘅。 总之有个酒楼门口，你识个老细咁啊，喂喺度摆档咁啊得噶啦。 冇错，咁系咁做。咁但 系使唔使咁咧？ 有嘅，有呢啲真系有争拗嘅。 你知嗰啲年代使唔使咁咧？ 冇错，有嘅。咁各自有个势力嘅个成啊，你食呢边又识呢个咁样。咁啊成咁，但系每个即系八仙过海啦，系咪先？ 系各显神通， 各显神通。 即系譬如一啲大酒楼门口，或者明知系呢啲搵钱档嚟噶啦， 系 啦。咁嗰啲真系要打翻嚟咯。 打翻嚟，譬如一个知道一间酒楼，嗰度好兴嘅，一间酒楼开咧，一间大酒楼啊开始点成咧，咁就。即系各大势力就会争噶啦， 系 咁就唔系嗰班就势力争咗嘅，争咗出嚟就俾你卖报纸，咁你人哋俾你做，你咪要拎嚿钱出嚟攞个档口咯，咁简单啫嘛。 系， 我即系每个月交翻租俾佢咁啊。 佢又好少交租嘅，一次过咁样， 一嚿 咁样，嚿钱啊！我班兄弟去搏命啊，攞翻嚟啊，咁嗰个， 即系当头翻嚟。 系啦，冇错，即系 你我出咁多，你又出咁多，价高者得。佢又用个头，用拳头，跟住你又踢手边个头翻嚟。 咁你都有时有啲系地方势力嘅，咁呢班人系地方势力，喺我还系有间有个地方势力有间嘢，咁啊，梗系我话事，边个来争啫咁样。咁佢一定系唔会俾你。轻易攞到啦，咁就唔系报反系黑社会。 因为头先都讲嘛，八十年代、七十几年代嗰阵时，系真系好搵钱噶嘛，个报纸档。 冇错，咁啊攞到系好似有个小金库咁样， 系咯， 即系好稳阵啊， 现金收入添。 系啊，冇错。 但系你话好稳嘅，清哥。我听你讲嗰啲辛酸史，即系不为外人道嗰啲嘢。 嗱、你都有讲出嚟，好多人都觉得话嗰个年代做报纸好发达啦，又点成啦，又买楼啊，又点成啊。 系啊， 亦都可以真系供啲细路仔读大学啊，咁成。所以报人嗰边咧有个贡献嘅，佢嘅后代咧就好少再入行。咁但系喺佢最新鲜嘅时候嚟讲咧，佢真系咧就系做帮到家庭。 系 咁，但系佢点可以成呢？因为佢做报纸咧，一年三百六系冇休息嘅。 系 由朝做到晚，做到最攰嘅，翻去瞓醒，听日继续做嘅。咁样嚟讲，咁年终无休，咁你亦都唔使消费，踎喺街边啊，食啊，食嘅嘢咁或者点成。咁啊，同时亦都唔需要打成本咧。你而家翻工都系着件靓衫啊，恤衫啊，或者化妆啊，佢哋冇噶， 好 悠悠，所以我成日都形容报反咧，就系乞衣，即系丐帮嚟嘅。 咁你咁讲，我有啲感觉，因为我细路仔嗰阵时，亦都喺啲酒楼门口帮人哋睇档嘛，十蚊日咁啊，咁样赚自己零用钱。 真係踎到好低喎，就好似頭先幅相咁，真係坐啲唔知點解係都要俾咗好矮嘅凳我坐，坐喺度咧個個行過咧。就咁样即系劈啲钱落嚟，跟住咧我就攞份报纸咁样递俾佢，即系你咁讲，我真系好似有啲好似乞衣嘅感觉， 即系比较好似你 下等， 即系 卑微啲咁 样 嚟讲，系啊。 咁但系都冇办法噶啦，为生活嚟讲就踎喺个街嗰度，咁你有能力使咩踎？ 喂，点解你唔起个报纸档起高啲，坐张高凳，坐得舒服啲啫？点解系都要摊到咁低？ 因为方便啦、啊，譬如你依啲嘢食啊，嗱，你嗰时唔系咁方便。譬如你有啲架撑喺度，你咪收档开档啦，佢、浪高嘅边地嚟讲咧，系嘛？咁呢个有个因素啦，咁越简单越好啦。甚至有啲系夹住嚟买有嘅、你有冇见过有啲夹住报纸一路嗌嘅？咁需要流动式嘅，咁就以简单为主，亦都冇啦，冇。資格投資，咁一路慢慢做成熟啦。後期有啲成啦，有啲凳或高啲嘅呢個日報啊，即係最早期都用呢個方法。方法就係總之做一樣嘢啊，早啲開檔，早啲收檔。嗱，而家整多啲嘢，咁啊開檔有一段時間，收檔一段時間。 嗱，而家嗰啲報紙檔好多都有嗰啲簾縫啊，同埋嗰啲透明嗰啲膠膜咁各樣嘢啦，有埋電啊、風扇咁啦。喂，咁你喺個年代你乜都冇嘅，真係得一個好話，冇得一個地攤咁樣。喂，好天曬落雨淋，一落雨嗰陣時啲報紙揼濕咗，咁係咪食自己㗎？ 係啊，當時呢啲咪新鮮事啦。嗰時啲報紙係你攞幾多要找幾多嘅，冇得點食，所以因為賣剩就出現個拍拖報出現啦。希望都銷售埋佢，即係賺頭先尾啦咁樣嘅方法。 即係你執阿姨媽死雞就係為咗呢啲。 咁我日頭幫佢手啊嘛，佢喺度，我幫佢套下紙啊嘛，賺就賺呢樣嘢啦。 咁其實一路到咩年代啦，先至一路係啲報。紙檔開始賣紙巾啊、火機啊、煙仔啊。嗱，我早兩日經過油麻地嗰、那個叫咩里個地鐵站一出， 文明里 嘅地鐵站一出，見到一個報紙檔，哇！玩具都有得賣 嘅 喎。 係啊，而家發展到而家係咁嘅。咁早期咧就因為而家報紙檔揾唔到食，就醫生到而家嘅現象。早期如果有啲报纸同我揾到食咧，就系即系比较单纯啲，系买啲报纸、杂志啊，咁有时就兼多少少嘢。 嗰阵时，如果你话焗好卖个年代，龙虎豹都咪好卖喎。 系啊，每代 龙虎豹好睇， 龙虎豹好卖唔系全日噶嘛，通常夜晚噶嘛，你唔会日光日白咁样。 喂喂，唔系喎，嗱， 你个龙虎豹， 你龙虎豹之后又就。雨后春笋咁生咗一扎咩藏春阁啊嗰扎草， 其实 咁我哋僆仔，我哋帮阿哥落去街买就买老爷车。 其实每个年代 老爷车，你 系啊，呢啲老爷车路嗱嗱，某个年代出现呢样嘢咧，都系因为市场需要嘅啫，唔系老古啊成功嗰个时候需要 五只白虎啊， 咁你要出嚟，咁咪有人买咯，咁成啊，咁都有一个曾经嘅，即系市场上系咁样。 辉煌日子， 有个辉煌日子嘅，咁你就出版人好清晰嘅，知道边啲有市场先，你唔好出一啲冇市场嘅嘢啊嘛。 老夫子啊，仲有老夫子嗰时系有市场咯，我哋好中意嗰时就喺度。 所以系针对嘅市场嘅需要，咁但系讲来讲去嗰时资讯唔发达。 系 嘛？ 系 而家嚟讲，你个手机使唔使龙虎豹一揿就已经一睇啦？所以系冇咁死。 即系我嗰日去庙街嘛，去油麻地庙街，仲见到人买啲四仔咧，间间铺头买啲四仔，我心谂仲使唔使买啊？上网都有得睇。 有啲上咗年纪嗰啲唔识噶嘛， 任你睇啦，上网。 即系有啲追星噶嘛，好似中意嗰个歌星买只 CD 噶嘛，中意嗰个嗰个女优，佢特登买嗰只嚟纪念噶嘛。 仲要入去啲四仔铺买。 咁样都有。存在嘅，但系就唔蓬勃咯，即系等于而家你譬如龙虎豹啊呢类嘅书都有嘅，但系唔蓬勃咯。 即系已经系式微啦。 即系佢系一个时代产品， 系 佢有辉煌日子，头先啊，等于我哋而家报纸嗰时都有个辉煌日子，而家嚟讲报纸已经系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即系。因为比较资讯已经被人取缔咗啦， 系啊，唔咁快。 咁其实一个报纸档最主要嘅收入系其实啲咩咧？ 而家现阶嚟讲，真系卖啦，书报杂志搵唔到食，咁卖啲烟仔啦，其他副产品。 系咪早期即系早一年嗰阵时，曾明啊，专卖系啲卖啲大陆嗰啲叫做咩？叫咩书啊？ 政治书。 政治书是不是好搵呢 有一段时间好风好即是点成。 上面啲人特登来买㗎。 冇错啦。那个市场就不是做我哋只人开放嗰段时间呢咁佢出啲书啲人走落就係买呢啲书。 了解返上面嗰啲。 咁而家撳一撳俾阿主席撳一撳又停咗啦。 就冇咁猖獗啦，咁同你講冇咁猖獗，近時就即係容易過到關咁樣。咁而家就，但係呢個都有一定嘅市場嘅，就冇咁犀利。 嗱，我記憶就係報紙雜誌啦，跟住開始就引入煙仔啦。 煙仔係取消咗唔使牌先要啫，以前煙仔要攞牌噶嘛。 最早期我哋賣報紙都有賣煙嘅。咁但系咧就卖烟咧就另外一样就攞个烟牌， 好烦噶攞个烟 攞个烟 报数噶， 系啦个烟牌系点样做法咧？就个烟牌就唔系边度俾嘅，唔系政府俾嘅，系边咧？系海关。 嗯， 因为海关就要你做个记录，你卖嘢，你每日卖咗几包烟， 佢有本打埋嗰本簿喎， 就填落去， 写晒啲烟名， 写晒落去，咁啊就话俾你听，咁佢每个月咧就要睇你个嗰个簿，就计你嘅税项。 系。 咁嗰陣時係咁樣計嘅，咁就海關就做呢樣嘢就好成，你唔做嘅好多成喎。咁我記得個細路仔成日都有填下寫呢樣嘅， 我都填過呢本。 你剔啊咁成，咁後期不一樣啦，就唔好啦。咁而家咧就係嗰陣時，而家就直接而啲煙咧一入口咧 抽咗税， 已經抽咗税， 唔係入口唔抽税，入口去補税倉。 係啊， 到你要提翻出嚟嘅時候，即刻補咗税先至能夠出街。咁所以就變咗嚟講咧，咁已經係直接完咗税噶啦。直接完咗税，咁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報販賣緊嘅煙咧，已經先完咗税先。 係啦，已經抽咗税咯， 抽咗税俾香港政府，然後先再賣俾市民。咁裏邊包嘢包埋煙税。咁啊，讲起呢样又好兴嘅，都系搵紧我哋报贩品。 系， 喂，嗰啲烟我要同佢完埋税先可以去卖。咁我哋都系即系搵个仲啲咁多， 一条赚一包咯。 系啦，赚一包唔嚟讲啦。咁香港政府就好无良噶。我打入嚟讲，我成日问佢，而家啦，好啦，你成日起价，我哋价租喺身上。 系， 嗰个货我哋要买翻嚟卖，冇问题啊。即系剩嗰个货。咁啊蚀个货，而家我唔系蚀嗰包烟嘅货，如果我卖唔到，我仲蚀埋嗰38蚊嘅税俾你。我话喂，如果第时我卖唔到，我帮你完咗税啦，冇人卖，冇消费者，我拎翻去退税得唔得？唔得噶， 应该可以噶。如果系 原则上系噶嘛， 原则上系 我帮你完税啊嘛。 系啊， 你系点成啊？咁特鬼叫你做呢样嘢，所以咪要。咁你已经根本上。价租喺我哋身上，我哋已经忍啦，已经系嘛？即系等于你买一条烟，你都讲啦， 一条赚一包咯， 赚一包 系啊， 即系包都赚唔到啊！ 而家唔得啦， 好啦，如果我卖剩一包咧，仲要蚀添喎。 系啊，你自己食烟咪食咗一包，咪冇钱赚。 我毛利咁低嘅咩？ 好低 嘅， 一条赚一包。 咁但系呢个制度上亦都系对我哋啲咁嘅小商贩唔公道咯。我冇讲啦，唔紧要啊。即系佢食你个税一路咁系。你以为咁征收，其实最根本上就系喺我哋身上压喺我身上。 系 个烟民咁贵，唔买咯，系咪 正常应该系我买咗几多少先纳咁多税俾你噶嘛？ 系啦，咁而家就 先纳咗 先，你纳咗税先。咁嗰个先喺我噶，嗰个烟民系嗱，你吓到个烟民唔食，咁就我哋就惨啦。 系啦， 系先啊。我咪要烟，我哋要承受啦，买咗包烟翻嚟就要同你完埋嗰税喺我哋手上。烟箱唔使噶。烟箱系嗰个攞出嚟就拱落俾我哋销售嗰度。 系，佢你攞咗就系你噶啦。 啊， 喂，仲有煲烟真系好鬼大成本啊，大佬。 系啊，好大成本， 几百蚊一条。 咁所以 一个牌子有几多种几多款。 就是、有呢样嘢就医生到而家报翻啲咁辛苦，又要书报杂志搵唔到钱，一路跌。再呢啲嘅略唯有销售嘅嚟讲咧，就要孭住，因为你都要为佢维生咧，咁都要忍啊。同埋完埋税，即系差埋包埋生仔， 系啊， 先至可以赚人嗰些少， 本大利少咯。 咁呢个系咪唔公义嘅嘢咧？ 一 但冇计， 系咁， 我成日都嘈紧， 系咁以个档就几万银货噶啦，你咪计咯。 所以最高 减一条咪成 最高峰期2000多个有即系有纪录嘅报纸档啦，冇纪录啦，都话就成3000个啦。而家都系个报纸档都缩到得翻500个就咁 嘅，系啊，唔够500。 真系揾唔到食。 咁你又俾嗰啲咩啡粉 O K 嗰啲，啡 粉系摊薄咗个市场， 摊薄得好犀利。 但系都有风险嘅，可能啲嘢佢锁喺嗰个地方度嘅时候咧，如果俾人哋我都听过系 未有几次咧，其实你哋知道嘅已经报警嗰啲已经系出现咗冰山一角，有啲999俾人撬啊，小嗱小打失少少都冇出声噶啦， 系 爆到应应棍，好似早期都有一两个行家俾人哋爆到成冇晒烟啊，各牵涉咗几万蚊嗰度， 系啊， 我哋荃灣有一個咪咁咯，一個孤兒寡婦咁樣，先生啱 cancer 走咗冇幾耐，一年到，咁啊帶住個鋪子檔帶住個女養喎，咁啊個啱啱入咗煙就俾人爆咗萬幾兩萬， 睇住你啦， 咁啲貨放喺度，冇計噶， 咁啊係喎，啲貨冇人推翻屋企噶， 你咪計。淨係一個牌子咧，佢有六款煙，$500一條，3000咯喎。 係啦， 哦係喎， 咁你唔係一個牌子就講緊，你買四隻牌子，四隻 賣寶路咁，你買得嗰啲你 賣寶路七八款，每一款有一條。 你基本上行色有七八款咯， 咪咯， 每款攞一條七八條咯， 係閒閒地二三萬啊個檔，嗰啲貨啊，一俾佢爆就好慘噶啦。誒，話又圈我哋，咁啊放心，我哋未夠 喉，仲有 撞嚟，仲有嚟去廣告先。